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98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老车。 大家好，我林川。 哎呦，这个好长时间没有， 好久没有听到川的声音了。 对，哎呀，川好久不见呢。 好久不见了。哎， 你去哪儿？ 上次录节目也得有两个多月，两三个月了吧？ 啊，我以为你得说有两三年呢，吓我一跳。 不会不会， 这个一般啊，林川来就是散财童子一样，都是带礼物的。一般我们这个快车道有个什么奖品啦，喊个红包啦，都是林川老师负责的。 今天我依然带着礼品过来，然后我是之前参加了一个 Jeep 指南者的一个三亚的一个试驾活动。 你看林川老师去的地方都是好地方，三亚呀。 哎，都是证明自己有假期的这种， 对，这么一个地方 晒黑了两个色号， 对，回来晒得跟龙虾似的。来说说你这次的试驾活动吧。 这次全新的这个指南者试驾呢，也是比较立体的。然后我们基本上从几个，包括从这个车队的巡游，是一个对一个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 嗯， 然后一个对路程的一个路感的一个感知， 嗯， 还有一个就它会更贴近于咱们个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测试了一个它在超市里边一个购物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这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终极要说的，就是我们的测试了一下越野的路面，这个体验了它 Jeep 它的 DNA 的基因式的那种。 明白， 翻山越岭，特别特别好。对， 我其实对这个超市购物这一趴特别感兴趣，因为你看咱们去超市购物，一般都是推车，这时候是开着指南。 不，他这个 是那个意思吗？ 他这个是，比如你开着这个车，你带一家人，对吧？咱们重新演一段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你开着这个车，带着一家人去购物。 嗯， 你先下车库 ，Jeep 的那个有一个新的功能叫自适应，软硬调节的悬挂，那个是非常舒适的。 嗯， 就下去以后没有那种很咯噔咯噔那种颠簸的东西、 哦、 然后包括我停车的时候它的这个360度的这个 全景影像、 全景影像会让我看起来会非常踏实、 嗯、 非常安全，不会碰到旁边的车、 嗯、 包括我这个车里的空间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比如我跟我的爱人加上孩子加上老人坐里边都不会觉得挤，包括它的天窗啊都非常舒服看着，然后包括我停完车以后我购物完了拿着很多东西的时候，它的那个自动的后备箱开启的时候也会给我带来很多方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指南者也不已经不光是咱们想象中的那种翻山越岭的车，它可能更贴近于家庭， 嗯， 会更为家庭考虑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全新的改变。 嗯， 但其实在这儿啊我有一些想问的、 嗯、 比如刚刚超说了、 嗯、 有一个那个可调软硬的一个悬架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 会不会让 Jeep 丢失了它原本的血统，这个一直其实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老车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其实这个你不用太担心。 嗯， 刚才林川只是介绍到了它新增的一个功能，这属于， 嗯， 而吉普本身有的那一套去翻山越岭的本领 还在， 是还在，肯定会在的， 嗯、 因为我没记错， 这应该是附加值。 对对对，吉、 嗯、 普有那叫什么，类似于路虎那种全地形反馈系统，它叫五种越野模式，对吧？ 对对，五种。 在这几种越野模式中，你选择一种针对当下路况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感受到吉普它带给你的那种放心和安心。 嗯， 没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在你想越野模式的情况下，你可以将它这个吉普的越野系统它的所有的野性发挥到极致，但是当你想让它更家用一点的时候，你又可以让它带给你那种稍微舒适 一 点 的另一面。 其实它是综合了你越野跟那个你平常生活的这一面的一个很坚固的这一面，比如你在你平常需要很颠簸的时候很坚硬的时候它就这样，然后当然你需要像很平顺的过去的时候，它只需要零点二秒，你几乎是没有感知的，它电脑就会转换过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好。 好，我觉得这也是十年的时间啊，这个吉普在中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进步。那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一次的试驾感受。 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 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1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中。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全新指南者的一个试驾感受。那川儿，你说了这个在三亚翻山越岭了，来聊聊你这一段的体验吧。因为老车也说了，他有这个五种的越野模式，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五种的模式非常的感兴趣。 哦，对，其实我当时去三亚去试驾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沿海公路跑一圈就完了，然后没想到他厂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他们自己圈了一块地，就是里边是专门就是山，给我们设置了很多障碍，什么馒头包啊、坑啊。 哎，这好像是吉普惯用的招，我记得有一年这个， 啊，他们就这样。 一水去试驾的时候也是这种，就是都是石头那种，崎岖的一个公园里圈一块地。 对对对，反正他就给你灌输的一种概念，就是没有路。不过没关系，你有这辆车， 还有这辆车， 就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变成了路，就是有了车了就变成了路。 吉普走车了，就吉普走的多了就变成了路了。 嗯， 我想说的是，他那片路呢，就真的是很恶劣的那种，就是他的路行的路况真的是很难去把控。 嗯， 然后这个车呢，它还得说是四驱的，因为我们当时试驾这段路的时候我们换了一种车，换了一个四驱的，因为这车不是分一点四 T， 还有一个 二点四 四驱版的那个，那四驱版的是专门应对这种路。当时我开着那款车的时候，完全就是感觉跟那一点四 T 比更扎实了，底盘更扎实，就觉着四个轮子都有劲儿了。 嗯， 然后在那个路上走的时候，它有五种的变换模式，一个是自动。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在什么路，它可能自己去判断。然后雪地、泥地、沙地，跟还有岩石，岩石这我现在我没闹明白，就是前面有一个大石，它能爬过去是吗？ 你问谁呢？ 其实岩石应该， 但我没试那种太恶劣，但是我们一般馒头包那东西，说真的，这款车给人感觉真的就是 自动就行了是吗？ 太稳当了，对，不用换特别多。 嗯， 其实这也就是能看出来他这个吉普家族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就是非常强悍的这套四驱系统。 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 啊、 这是他的灵魂。 对对 对，这个岩石啊有可能就是在那个路面非常非常不平整的情况下， 岩石应该是户外越野当中比较艰险的一种， 就 是 说呗， 就 是就 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你扔到了一个寸草不生的一个地方， 这种路、啊、 只有那种大石头块， 这种路啊，我听人家说过，就是在通往西藏的有一条路上去，他们骑摩托车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路。但那个在这种路上，就是摩托车啊来讲的话，你是不能有任何歪斜的，不然的话你就车倒了，你会扶不起来的。所以可能这种路就比较适合像越野这种，像吉普这种岩石的这么一个 模式。 嗯。 不过这款车在越野路段的这个表现非常好，因为我记得有一块比较碎的路，就很颠簸的那种咯楞咯楞的路，但是这款车就没有左右颠簸的感觉，它完全把力分散在几个那个轮胎上了，对、 嗯， 全分散开了。所以这点非常是难得的，我觉得。 那也就是说，吉普这全新的指南者不光是有着他刚才林川给我们介绍的这种很家居、很温馨的一面， 嗯， 同时也是吉普最灵魂的这种越野 能力， 依然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继承啊。 对，其实我真的在这个吉普这个车上体验到说家居的感觉时候偏少，我更多的还是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 就是像牧马人 那 种粗犷、啊、那种的， 因为那才是我爱的吉普、 嗯、 因为我只喜欢这种感觉的吉普。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不能说是我旗下所有车型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面孔、 嗯、 一个风格，一个味道，那肯定消费者也久而久之就会不喜欢了。 嗯， 一定要多，最骨子里的东西我要有，但同时呢，我要带给你你又想要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家居的同时，就你在过日子的同时，有一个你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着你说该出去野野了， 总有个声音在呼唤着你。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款车是比较坚固的那种、 嗯， 就是家用跟一般的越野都是 OK 的。 我怎么觉得听完你这句话，就一般有媳妇的都不愿意让自己老公买一辆车，老公有老公出去玩，这可还行。 不，这真的是能给你带来一定的刺激。非常非常好玩的。 嗯，刚刚说的这五种模式、 嗯、 除了这个岩石模式你没有试过以外，其他这种模式你最喜欢的是哪种？ 泥地啊，那种挠胎的感觉特别特别爽。最喜欢泥地了、 嗯、 而且就尤其是那种上坡的那种泥地，就有一种征服的感觉，就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你说你 是每个男孩都特别想要的。 最好的是后面有人在推车甩他一身泥巴是吧？ 不是，我当时想说穿说泥地的时候特别符合他现在的肤色， 跟泥土一个颜色。 对，好，那关于这个五种模式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回来说一说这个川在公路上试这辆车的时候， 对，比较平顺的路， 平顺的路上有什么感受啊、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黎。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 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忠。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全新的吉普指南者。那这款车在野路上非常的棒的感受啊，那在正常行驶的公路上是怎么样的？川， 我们当时在一段公路是走了，我这段公路应该100多公里，100多公里其实是不短了，这一百多公里能感受这些东西了。但是我在这个车里给我，唯一的感受比较强的是它的降噪，车内降噪是比较好，这点我很意外啊， 这点其实也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 我真的非常意外，我没想到像 Jeep 这种车会做到这一点， 降噪做得特别好。 对，我觉得这种车就应该是吵吵闹闹的， 比较 不修边幅的那种。 就应该是两个人在车里都嘶声力竭的说话。 对对对，但是这款车给我感觉， 通讯基本靠喊是吧？ 喊差不多，因为我原以为是这样的，但其实可能是没有咱想象那样。它的降噪，我觉得在一个评级中，它的评级被评为跟办公室的这种环境差不多，就是咱们想说的话也是 OK 的。然后咱们在公路上行走，沿海公路上，咱们开着车，对吧？唱着歌，然后咱聊着天， 爬着山坡， 吃着火锅， 哎，不是， 吃着火锅。 我没想到在 Jeep 里开车会这么惬意，这点是我很意外的。 这个是 Jeep 确实是这些年开始要颠覆他自己的一些很多给他的身上的标签的一种方式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根据以往接触，林川是不太喜欢开那种大一点的车， 对 吧？他都喜欢小巧的一种，有操控感，更有操控感那种的。那其实指南者呢也不算特别大，但是就是用你根据你的这个试驾来感受来评判一下它的整体的在公路上。它的一个日常驾驶起来，它的操控感带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它日常操控我觉得还是比较，还是不俗的吧，只能是这么说。就是开起来我倒没觉着很无聊，倒不像那种，比如像那种日常的那种商务车啊，或者那种开起来可会。会犯困，但这种车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乐趣，包括是它可能是给我的感觉是它从它的内饰的设计或者它开起来的路感的那种感觉是还行，但是有一点要吐槽的是它这个变速箱啊，就给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太理性了，就没有那么激进，就不用设计的那么。 你当时在开100多公里公路的时候是选择的是哪一款车型？是1.4T 的还是？ 11.4T 的。 1.4T。 但是这款车我们之前也聊过啊，像新车的时候我们也聊过这款车，可能更适合2.4升的这种自吸的发动机。 这个应该我估计 很多人都 会选择。 1.4T 这种东西是一种趋势，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都是用往这种小排量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了填补市场空间的？ 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开它的精髓，还得2.4。我觉着啊，这种车大自吸可能开起来会比较舒服。 确实是，可能更能体现这个车的一个性能吧。这2.4。 车里还有哪些亮点的配置是比较吸引你的，或者你可以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内饰确实比原来要 精致。 精细了 啊，用料是不是也更好？ 做工，对， 做工是，它是这样，你能摸得到的地方都是软的 啊，能摸到，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 你那是顶配车型吧？ 不是，我1.4T那不是啊，